第三节讲咩啊？系咪讲加泰罗那独立？ 你好似未招呼完柳记咩咧？ 只系星期二我先招呼佢，因为好多嘢要读啊，讲唔晒。因为我哋而家讲星期二我同社长招呼佢 好，咁讲加泰。 加泰啦，好啦。咁啊，咁我讲啫，等下先。好，而家啱啱响 P 辑度第三节，我哋第三节又翻嚟啦。之后咧，呢排咧，世界有两件大事好热烘烘，一件咧就系十九大啦，咁啊网络好多啦。另外一件咧就系加泰罗那独立。咁咧初咧，其实咧大家都觉得，即系好多媒体都觉得咧加泰罗尼亚系会独立到嘅，但我哋摩向编辑部咧始终坚持系独立唔到嘅。咁今日咧，寻日啦，咁西班牙中央政府就宣布咗要收翻佢自治权啦。连佢当地嘅自治政府嘅议会都要解散，半年之后再一次大选，咁咧都有好多加泰罗尼亚嘅民众咧就去银行攞钱，就想捐钱咧就撑政府，就想自己组织翻个政府。咁其实最后尾咧都系好睇嚟咧，国际形势嚟讲咧都系冇任何一个大国系撑加泰罗尼亚独立嘅，尤其是欧盟 系 系，所以其实，但系咧，我哋好多本土派咧，当时就将呢种加泰罗尼亚独立咧投射咗喺香港度。 系， 其实咧当时汪向编辑部都系话，其实独立机会几乎系零，因为佢嘅宪法就讲明咗噶，你只有自治权系唔可以独立嘅，系唔可以自我宣布独立嘅。 嗱，即系咧，而家嗰个成个局势咧，系会有人同情，但系咧系唔会支持你独立嘅，因为始终你加泰隆尼亚咧喺加拿大咁，唔系喺呢个西班牙咁耐，咁西班牙咧亦都系欧盟一个比较都算系重要嘅成员啦，咁佢冇可能支持你下低个成员独立之后再加入翻欧盟噶嘛，咁变咗咧，如果个个咁搞法，啲成员国或者有钱嘅全部独立系嘛，咁你可能到时会影响埋其他国家嘅，所以佢哋站在呢个叫做咧，可能大局咧系一定唔会支持你嘅，啊，咁但系咧佢哋嗰个处理手法咧就可能就比较粗糙啲啦，你即系学咗香港政府咁样嘅吓， 蠢啲咯。 系咯，即系咧，依照法律法规吓，我哋有权怼冧你嘅，啊，有权去镇压你嘅吓，你啊冇咪啦出声啊，咁啊，你哋犯咗法啊嘛，咪打你咪打你啦吓，就系咁解。咁同香港喂，依两年嚟我哋所见嘅嘢咧，即系你唔怪得啲人投射落去嘅，因为好似一模一样啊。我而家呢个拉放依就好似西班牙689咁样样， 系。 佢所讲嘅嘢同袁国强一样嘅，喂，系嘛，冇分别嘅，啲人讲得好熟口面嗰啲对白， 系嗰啲黑人都系啊， 系啊， 个情况都似，到最后变咗依家好似搞成咁，变咗收翻你个自治权啊，直头，乜都唔俾你啦，唔好搞咁多嘢啦，你哋， 系啊。咁啊，當然咧，嗰度就冇啲雙簧一層咧，就唔會話啊，邊個咧係加係咩啊加奸啊，就幫政府維穩啊，即係類似咁嘅嘢嚇。咁就冇呢啲嘢咧，即係相對人哋幸福啲咯。香港 有冇熱狗？ 香港咧應該就冇嘅。 冇 喎，我都好留意嗰啲新聞嗰啲人嘅 Facebook 係啲係點咧，都冇寫住話咩提防山水啊啲嗰啲。或者小心咩左交啊啲咁样咧，冇呢啲喎。佢哋嗰次集会嘅时候，即系啲阿婆都唔会咁样出嚟咁样讲呢啲， 即系冇小组讨论吓， 系啊， 冇人面，冇大 嗰啲系啦，系啦， 咁都几好。 但系喺独立嚟讲，佢仲要军费啊呢啲，其实都系一笔好大开支。佢系可以睇到佢嘅经济系占咗西班牙20%，但系佢你交上去啲中央啲税。其实都是有国防啊，那些开支外交其实都很多钱的，那些东西都是。 嗱，我觉得他们那条数讲出来呢，其实就有些有，即是有些呢就觉得好像即是有些自大。因为呢他们说加泰隆尼亚人口呢只是占西班牙 17%。但是呢他上缴的税呢或者他们那个国民生产总值咧就占西班牙咧就四分之一，咁啊即系25%，咁你啊 系啊，几 percent 即系咧，其实都系多几个 percent， 咁有多有少啦。咁纽约州嘅人咧，付出一定比多过德州好多啦，系咪？ 系啊， 德州除咗牛仔之外，就系电锯大屠杀出名嘅啫。 电锯大屠杀嗰个嘛，系咧， 系啊。 电影 加州都系与加州当时话独立都系全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啊，因为佢好多嗰啲大企业啊，苹果嗰啲都喺加州啊嘛。咁佢哋都讲下都唔敢独立啊，加州。 系啊，咁唔通你加州又加毒咯？系咪先？即系全世界都加毒咯？咁唔可能系嘛？系嘛？如果你又要咁样讲，喂，香港如果系独立，咁上海都独立啦。上海都以前一个上海系支撑全国50%税收嘅，所以上海人特别嚣张嘅当时，即系佢哋睇唔起啲非上海人嘅，所有人佢都觉得系土包子嚟嘅，全部系乡下佬，就算北京嚟佢都当系乡下佬嘅，即 系 觉得上海 系 啲人咧。啊，当然而家都系啦，但以前即系我讲90年代我上海人，上海人嗰种自信啊，你系即系佢即使经历咗中共呢几十年游轮咧，佢都仲系好有自信嘅，佢都觉得佢系咧全国不温嚟。 哦，系啊，咁佢哋夜晚会带你去外滩度睇噶嘛？你睇下，喂，中国仲有边个地方可以好似我哋外滩嗰啲咁样噶？有冇啊？你话俾我听有冇啊？你咁样噶嘛？ 咁啊，系呢个事实嚟嘅，但系嗰啲系49年之前嘅事啦嘛。 所以睇到啊，江泽民就系上海佬嘅影子。其实我觉得江泽民系个样咧，系好油脂嘅，即系觉得佢即系好似扮到好似西方领导人咁啊，即系又讲两句英文啊，又即系好似好 gentleman 咁啊。江泽民系扮到好油脂仔嘅，硬系觉得佢。 江泽民佢本身佢系民国时代嘅人嚟噶嘛，佢系喺汪伪时代读书，读嗰个交通大学噶嘛，啊，即系汪政府嘅时候读书，佢老豆据说就系汪政府里面嘅人嚟嘅，后屘就过继咗俾佢而家呢个江上清，佢老豆系汉奸嚟噶嘛，即系根据法轮功讲吓，就系汪政府里面， 哦， 即系汪政府里面嘅汉奸嚟嘅，所以江泽民咧叫做二奸假系汉奸同埋系假嘅咁样咯，啊，咁但系佢系即系佢呢个年纪嘅人咧，系上一代经历过上海嗰种十里洋场嗰个上海滩啊嘛，变咗佢嗰种行事作风咧，系嗰种咧一定系比较洋化啲，同埋崇洋嘅，一定系你。有机会讲英文，佢一定讲英文嘅，要抛窒你嘅。连闹香港记者都要讲英文， 系 呢个系佢先有嘅，因为佢真正系接触过嗰代。佢反而同老毛嗰代嗰啲人，嗰代啲人咧，全部都系基本上都系农民，大部分农民啦，除咗邓小平周恩来去过法国啦，但系嗰啲都系黑工嚟嘅啫，一句法都谂 都唔识 嘅。啊，系。肯定嘅，最我谂识讲两句啦，系咪？会多过第三句法文嘅啦。大部分都系出去打黑工，系嘛？咁变咗咧，你唔会，你对外国咧系一定系比较鄙视嘅。但系啲上海人咧，呢一代即系嗰啲领导咧，系即系见识过以前上海嗰种繁华咧，又接触过鬼佬，佢哋一定系比较崇洋嘅。啊，所以江泽民时代咧都宽松，相对宽松好多嘅，我觉得。但系到胡锦涛咧就开始紧，到而家习近平就更紧。习近平咧系顶，即系呢一代我觉得系一个最危险嘅时代。点解咧？佢嗰代系红卫兵嘅年代，佢由懂事开始就系、是、接触到嗰啲最残酷嘅斗争，连老豆老母都唔可以信，连兄弟姊妹都会出卖嘅年代，亦都唔讲得真话。潜移默化之下咧，佢而家佢好似相信咗佢而家自己个套咁样。即系觉得而家嗰套就系真理，佢掌握咗真理，要你做，佢只有佢可以救国，系嘛？要拯救中华，要复兴中华，舍我其谁？佢系即系嗰种，我觉得佢系已经系去到嗰种心态嘅。 嗯， 即系政治上系政治上玩完嘅，你话经济上可能发展咗另外一样嘢出，唔出奇，但政治一定玩完。 系， 佢 就 系想玩李光耀嗰套。是不是呢？ 是没错没错。比李光耀更加惨咩，我觉得他。李光耀都是成套都学鬼佬喎。 他其实呢都是想学李光耀那套，不过呢加入中国特色咯。中国特色就是全面控制嘛。啊，有秘密警察，啊，有即是有锦衣卫的，即是锦衣卫加李光耀咯，他可能想。 嗯， 现在大陆我似即是 你见监控咧，早一排咪话有段片咧，就讲大陆啲监控嘅，每一个佢系一个系一条马路嚟嘅，每一个人行过嘅人咧， 用即刻有晒资料， 隔篱个格仔 show 出嚟，姓名、年龄、籍贯、住职业，甚至机号码，跟住好似连埋，仲有好似多一两样资料，好似即系总之齐晒嘅。你嗰个人一 scan 出嚟，系啊，你无所遁形噶。你喺大陆任何一个地方，佢嗰啲监控咧，基本上全国138,000,000都系监控晒，同一 基本上你人人都，你去到边佢 track 住你噶啦，佢有晒记录，你去过边度嚟？ 系啦，你喺边度出入？当然咧，你如果系一般消费或者一般系使钱做生意，只要唔涉涉到政治咧，全部都冇问题，会任鸠你。其实我觉得而家大陆咧，除咗政治之外，咩都开放过香港。 即系维稳可以科数码化喎，变咗就系咯， 维稳数码化 系，即系唔使派咁多人人盯人或睇陪住你咁样。其实你出门口 已经知。而家好似佢嗰个叫咩啊？1984咁样啊，系嘛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嘛，系嘛？而家完全系 watching you 啦，已经系睇住你噶啦，系所有人。 咁啊，陈光诚算好彩，如果走迟啲咧，真唔得噶咯，已经即系科技进步之后，嗰阵时陈光诚系啱啱唔知啲人咧都要睇甩咗佢，跟住走咗。 其实唔系嘅，陈光诚嗰次亦都系啲人放水嘅，而家 人哋话有心嘅， 系系。有心放水嘅，因为咧30个人轮班看佢，边度等得甩嘅啫，系咪先？冇可能嘅。佢上次蝙蝠侠去啊，都俾人打啦。 蝙蝠唔够打 啫， 系蝙蝠侠俾人打啦，系嘛？佢谂住探佢都唔得啦。 其实陈光诚嗰单嘢系咩？系黄立军，黄立军其实就系为咗搞薄熙来啫嘛。其实我就系咁睇啊，所以其实系有人想放水之后。一喐到黄立军咁样，黄立军上线咪薄熙来咯，咁咪可以打埋薄熙来咯。 有冇咁复杂？就我唔知啦，我又唔敢肯定。 我大几元讲嘅啫，大几元。 哦，唔系，总之有人放水就系得，真系有人放水。如果唔系，冇可能走得甩嘅。 不过睇翻家体呢次咧，喂，其实都冇得搞噶啦，即系变咗佢哋独立啲人嘢都系 搞完噶啦。 完噶啦，真系冇得搞噶咯。 唔系仲系大镬咗，仲系冇连自治权都冇埋，系仲衰。 系啊，佢而家冇得讲数添啊！佢早几日讲，仲可能有弯转，而家冇晒筹码。 但系佢俾人夹死咗嘛？我又谂起好似香港咁啊，即系俾人夹死咗升级啊嘛，系咪啊？即系好似啊嗰啲学联咁，俾人夹死咗升级嘛，唔讲数啊嘛。 好似。 但你冇得升级噶喎，你人哋武力方面大过你好多，你点样升级呢？ 系啊， 佢就叫你一系就宣布独立，一系就唔宣，一系就放弃呢次宣布独立咯。咁而家佢乜都唔讲咯，就系、是、选择咗咩都唔做咯，但系都收翻你自治权， 夹死咗， 真系夹死咗呢次。 佢依家话要收紧翻佢嘅自治权，佢哋依家都变咗系唔再敢做其他嘢啦，已经即系冇话啲更激烈嘅行为都冇晒咯。 冇啊，现实你真喺现实嚟讲，你真系冇办法咁嘅形势。人哋嘅武力强过你咁多，你净得警察同消防员，人又唔够佢嚟，系嘛？而且人哋即系而家全世界你见到人，全世界嘅佢大国都支持西班牙，都企喺西班牙嗰边。因为惊佢国内即系国内分离嘛，因为你系有钱嘅地方，你嗰穷嘅地方佢就唔理你，系嘛？你试下，即系调翻转头，可能一比较穷嘅地方挖脱嚟啊，你有救你扑街死啦吓！我都唔使嘥 我谂佢系，我谂佢系其他国家已经有连锁反应， 系 即系譬如话苏格兰离开，搞到苏格兰离开又点？还是可能德国入边有几？德国、法国入面有几多个小城邦都是这样的，即是 意大利都是啦， 系咯。 但系你有米兰有钱啲嘅，咁佢系咪要独立啊？系 啊， 啲巴塞咪都好似试过停咗踢一场嘅，跟住再踢翻啊，都系嘛？ 冇啊，冇停到， 冇停到咩？ 冇观众作赛啫， 嗰次闭门作赛对拉斯， 闭门作赛啊？ 系啊， 哦，咁啊，喂，冇办法啦，喂，最。最揾钱个巴塞球队都继续踢落去啦，都咁你 点样独立咧？系咪先？佢哋都唔会， 你都唔听阿蔡， 都唔撑， 系唔系唔撑啊？你冇得撑啊！因为咧，你唔通唔使搵食咩？ 系冇办法啦，现冇理由向现实低头噶嘛。你签晒约嗰啲，唔通嗰啲违约都唔踢咩？冇理由啊！ 只有同埋个问题就系咧，即系你而家你话，除非你话巴，即系巴，即系你话西班牙政府对佢好大压迫，进行大屠杀或者种族清洗，或者政治迫害。如果唔系，即系人哋冇一个咁嘅咁大嘅推动力，一定要嚟支持你，你亦都唔会话同你鱼死网破。你边个独立，我宁愿七百万加泰人宁愿自焚都唔益救你，你嘛，你去到嗰地。 咁即系同香港嘅情况其实都好似啫嘛，即系你香港都唔又未去到咁嘅情况，你点会即系独立到咧？或者咧成高叫香港独立回事咁样上？ 哎呀，你未去到嗰个情况嘛？如果你有二百万加泰，哎呀，佢嚟讲你唔死我独立，我哋就自焚。咁全世界社会又另外一个又另外一个个另外一个睇法噶喎，系嘛？你够胆嚟扫射系嘛？我哋死完一批入，一批出嚟死，唔会噶嘛？未去到，即系未。 不过其实如果你睇佢嗰个公投嗰个 percentage 系不过系占佢加泰人入边四成嘅啫嘛，即系其实同香港入边有一班嗰班叫独派嘅人，可能不过都系两至三成，比极喺网上面鸠吹嗰班啊，即系其实系好低嘅个人口比例，其实好低，不过佢系靠大声，而呢一次其实系西班牙戆居啫嘛。我是咁睇，如果西班牙佢夠撲嘅話，好似當年加拿大咁，大家出曬嚟，啊，你唔想同佢鬥嘅一齊投，咁佢實死嘅喎。 但佢可唔可以即係我哋妙想天開啲咧？你話如果你唔俾加泰獨立嘅，就解散巴塞隆拿呢隊球隊咁，得唔得？ 咁佢唔會一個國家獨一隊球隊，佢寧願要個國家唔要球隊嘅。 要 揾錢啊嘛，因為你。 唔系搵钱，唔系搵钱还搵钱。佢如果国家佢宁愿，即系佢宁愿唔要你咯。佢都话啦，如果你独立，咪将巴塞踢出去西甲咯。 而且佢又话加入法甲，因为佢哋黐住法国嘛，法国唔得。 系啊系啊， 所以 唔俾加入。 系啊，同埋咧， 如果俾你法，如果俾你咁讲咧，喂，法国境内可能亦都有啲唔同嘅民族，咁佢个个都要独立咁啊。 法国都有巴斯克噶，都有讲巴斯克语嘅地方嘅，同西班牙接住都有讲巴斯克语嘅地方，都可以独立噶。如果咁讲， 系啊，即系呢个问题咧，即系切身利益，去到嗰啲大国切身利益咧，佢就唔讲道义噶啦。 同埋佢哋啲公务员都讲明，即系我睇到新闻讲话，佢啲公务员讲明，我哋支持独立，但系咧，因为咧嗰啲薪水咧就系西班牙中央政府发嘅，所以我哋都唔可以做啲咩，即系最后尾佢哋只可以支持中央政府嘅啫，因为咧讲到钱嘅话，嗰啲公务员冇真心讲啊，嗰啲公务员系撑唔到噶啦，一到现实问题讲到钱嘅话。嗰啲消防员啊，嗰啲都系中央政府发钱嘅， 系 可能冇几耐，啲人就会话家猪家猪咁叫噶咯。 其实唔会嘅，系香港嗰啲比较蠢啲嘅人先会咁嘅啫。 但你好似冇话边个系鬼，边个系鬼嗰啲就冇吓。 可能有噶，我哋 我今次新牌咗，我哋就系鬼， 系啊， 会唔会有啲团体仔出本咩加泰独立失败录嗰啲啊嘛？ 但系好似有篇新闻讲咧，话其实好多嗰啲重案组咧都混入咗社运咧，系扮社运分子喎。大家有冇睇过呢个新闻啊？ 我都实有嘅，呢啲就真系呢个卧底啊嘛，一定会有。 你收集情报啫， 系咯， 不需要嘅。 嗰阵时已经有讲过啦。英国嗰、那个直情系同嗰个社运嗰个人结埋婚添啊！嗰、那个警察 系 军情关注嘅，即系 冇错 入去社运，系啦，同嗰个女人结埋婚，后屘先至知道佢原来系警察，原来系卧底，系入嚟收集嗰啲入咩环保分子嗰啲，好似系嘛？英国都系咁啦，咁讲啦， 新芬党嗰啲啊， 唔系，好似环 保 唔系啊。 阻止核爆，好似阻核电厂嗰啲人， 系咪绿色和平嗰啲嘢？ 差唔多 啊，好似类似系咧，环保团系咧， 咁英國都會做呢啲啦，咁何況中國政府更加啦？中國政府係最叻用美式噶嘛，或者總之呢啲嘢係間諜咧，係中國起家嘅，即係中共起家咧，就是、靠間諜噶嘛。所以肯定有每個組織都肯定有好多間諜喺度。 我都講， 所以嗰啲叫口號叫得最激進嗰啲咧，真係要小心啊！到時話香港獨立啊，嗰啲打好日日叫打到共產黨嗰啲啊，大仔坐嗰啲咩坐車翻去係冇出入境記錄嗰啲，真係小心啲好啊！ 即係古特明嗰個，咁嗰個我哋人肯定係咪喺芒果路嘅？ 咁啊係。我哋一直都冇讲话系芒果佬咁讲紧， 但系我哋出嚟认， 我哋冇证据讲系佢咯。 啱啱睇见则嘢，系唔好意思话系呢个加泰罗尼亚人有一批就话要喺银行嗰度掹钱走啊。 系头先我讲咗，系啊，即系想支持政府啊嘛。 唔系支持独立嗰班。 是啊， 但咧，佢哋就话喺银行咧提130至到150蚊出嚟，就咧象征式嘅啫。咁咧就系、是、支持政府，唔支持嘅独立嘅组织，即系全部都系固定，即系130定150噶啦。 组成独立政府，即系组成独立建国政府，佢哋掹呢嚿钱出嚟。 系， 但其实。西班牙中央银行有冇权将佢哋啲存款冻结咧？如果咁讲， 咁啊，好似违反会唔会违反人权啊？系嘛？ 又系、哦，即系我谂，如果系共产党实实话咩妨碍国家安全咁样冻勾结晒啲钱啊，又俾你喐啲钱啊，共产党一定会咁做啦，我觉得啦，但佢哋就唔知啦。 应该唔敢系嘛？好似侵犯人权噶啦。 咁啊系，佢哋话晒都系民选政府，但系都系蠢噶啦。 好难，佢会点样成立一个咩独立咩独立嘅政府啊？加泰独立政府啊，好难噶、啊。你变得个计税咁多， 货金咁货咯。老实讲， 跟住做唔到啲咩咯，都系 咁 做节目啊。 咁又系咯，有人都话可以做到青年军咯、啊。咁你加泰独立政府？有人信嘅，我相信 《加泰时报》啊，啲咁样系嘛， 都得 系咯。跟住做啲节目出嚟，跟住又睇下点样训练啲人噶嘛，唔得喎。 但系呢坛嘢，我谂都系最后屘以加泰罗尼亚嘅自治政府要解散而告终。我谂最后屘都系咁，收翻自治权。 系，唔系佢哋咧就其实就蠢啲咯。呢个马德里政府，佢应该嗱，你横定学香港学梁振英学得咁足啦，你不如再足啲啦，系咪？ 拖 即系派啲热狗啊，即系喺派啲热狗混入去加泰嗰啲自治政府啊，咁啊搞啲咩拆大台啊， 鱼蛋革命 搞到系咯，类似嗰啲啦，系嘛？咁好容易瓦解呢个独立嘅运动嘅。 即 系侧击少少嚟解散呢个运动咯，就唔好真系派到自己警察出嚟搏到啲阿婆爆晒光啊，台猪仔，即系唔使派啲热狗添，可能 使嘅 钱 系啊，派热狗出嚟，系啦，跟住咧，唔系佢哋咧，就系咧冇大台，冇人链系嘛，冇小组讨论吓，咁啊防左交防唱歌，唔准今天我，咁啊之后咧。就会再出嚟就话要行动升级啦，咁啊自然咧就会瓦解呢个运动噶啦。 系， 咁啊加泰讲完啦系嘛？ 系，咁呢节都 时间 差唔多，定系点啊？咁继续落啊？睇下写想点啊？ 三节噶咯系嘛？ 三节啦，差唔多啦，好啦。 三次差不多啦，下星期再见啦。你哋谂到啲咩新嘢咪再讲啦。 好， 多谢晒 Tony。 好， 拜拜， 拜拜， 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